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7月30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发来了书信。信文指出，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成功是一个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大喜庆，使我们都禁不住对我们的命运和未来金正恩元帅的感激之情。金正恩元帅指示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对美国鬼子最近轻举妄动、胡说八道发出严重警告。我们旅日同胞在日本时时刻刻都听到美帝国主义者为此惊恐万状、叫苦连天的消息，就心灵充满着由于有伟大的先金统帅在主体事业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性日子一天天逼近这必胜的信念。新闻强调，无敌的白头山强国接连狠狠地打击那些百般策划扼杀我国尊严和生存权的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已使他们举起白旗并交上降书，还向着最后胜利突飞猛进。总联合全体旅日同胞要抱着其海外公民的莫大荣誉感和祖国共呼吸同步调。